有一日，他就用黄纸写了一个请假条，在门口烧掉。当天晚上啊，小鬼果然未来。他说啊，阴间的情况与阳间很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阴间无日月，天气永远是阴暗的，而且鬼的寿命很长。我还曾经遇到过唐朝、宋朝时候的鬼呢。东域大地管辖华北五省，权限很大。有一天呢，他想到阴间有刨烙之刑，非常的残酷，于是他就建议东域大帝将酷刑废除，以疏解鬼的痛苦。大帝听了之后，为表示意见，就命一小鬼带他到地狱的现场参观。而到了地狱之后，他什么也看不到，因此他就觉悟到佛经所说的业力变现的道理的确是真实不虚啊。 所以不造地狱因，即不现地狱相。 因此有两种人可以看到地狱，一是造地狱之业者，二是菩萨到地狱度众生能够见到地狱相，而一般人则是看不到的呀。 因此可知，四圣、六凡、十法界都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呐、 啊。譬如世法牢狱，具苦即行，魂神命惊，随罪却相。 这些说明了阴间的刑罚，犹如古时候牢狱中罪犯所受的种种酷刑，极为的惨烈。 而且命中以后，就随着其所造的罪业，投生阴去之道了。 寿命则是依照其生前造罪之严重性而有长短的差别。佛并没有能力救拔此类的众生， 但是佛有方法教导其自行悔过回头啊。 果然能够依教奉行，纵然是已经堕入了地狱， 也是可以缩短受罪的期限呢、啊。 相从共生，更相报偿， 这是说冤冤相报，互相的索债。 而且恶道的感受极为痛苦，罪报若是未受尽，就无法处理呀。 由地狱出来，再入恶鬼道，继续的受罪；恶鬼道出来，再入畜生道还债。 所以世间绝对没有吃亏或是占便宜的事，因为事后还有报偿啊。 俗语说， 吃他半斤，还他八两，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此乃是自然的感应，绝不是上帝佛菩萨在主持其事。 所以世人迷惑颠倒，造了众多的罪恶，结果还是报在自己的身上啊。 由此看来，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呐、啊。 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 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 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 嗔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贪多有， 利害胜负，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 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身苦， 如是至敬，无一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 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增谤，不思目及， 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 神明克制，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此文是说道恶， 法是法律，就是生活规范的标准。 度是戒度，以现代化来说就是礼节， 这些都要确实的遵守， 而且不得过与不及呀。 奢淫骄纵，任心自恣， 就是言行超过了道德的范围，放荡不羁。道恶的范围甚为广泛，并非是只限于偷窃而已。 例如在官场中折于权势，并非是出自情愿，不得不馈赠厚礼给上司的人，而接受了馈赠的人也是为盗啊。 又如一国的元首所率领的百官贪赃枉法，榨取老百姓的钱财劳力，供其挥霍享受，这个就是大盗啊。 而一般的豪门官吏为了夺取他人的权位、财富、眷属，损害忠良，口是心非，诡诈多端，甚至欺骗了家亲、长幼、眷属，用不正当的手段巧取豪夺，也都是属于盗罪呀。 古人常说， 财富乃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有的退都退不掉，命中无的求也求不得呀。 世人愚痴，不知道安分守己，贪而无厌， 自私自利， 在地位上， 在财富上， 总是要想超出别人， 甚至不惜结愤成仇， 到头来破家亡身而不自觉。 而这种的例子在古人的传记中斑斑可考啊。 古德常讲， 一般富有之人吝啬成性，一生只看重钱财，不肯布施修福，因为其不会用财，反而做了许多的罪恶，以致辛劳身苦，到了临命终的时候，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 一个修善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人天的福报； 而作恶之人，利己损人，必定会堕入恶趣呀。 嫉妒虽然是属于随烦恼之一，而其影响所及，则是见到了善人善事， 不但是不肯见贤思齐、随喜功德，反而是诽谤批评啊。 神明克制，终入恶道。 智与智字相同，智就是记载的意思。神明是指天地鬼神， 而所谓的神明记录，确实是有其事啊。 高僧传中有一则公案说道，从前有一位秀才，对世间的善人写了一篇文章，恶意的批评诽谤，只求快意。写完之后，也就随手焚而弃之。一日，他遇到了一位禅师，禅师说他：“ 你的心术不正，污蔑善良。” 他死不承认。禅师就从袖口中拿出了他所写的东西，摊给他看，吓得他惊慌失措。李老师常说， 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生生世世所有一切的资料，通通保存在阿赖耶识中，就如同电脑一样，随时都可以影现出来，瞒不了人呐。 世人也常说， 阎王爷有生死簿，阴曹地府则有夜镜台呀。 这些都不是虚妄的，冷静的想想，应该有此事实。 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不允许有一丝毫的恶念呢、啊、 要念念存心利益众生， 绝对不能恼害众生， 以成就自己的大德呀。 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这几句跟前面的 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两句是同一个意义。 恶道循环，累劫难出。 此种的现象是佛与大菩萨限量亲眼见到的事实真相，转喻我们知晓。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圣言量来加强我们的信心，才算是有善根福德啊。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寄生，寿命几何？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意， 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或交结聚会，兴兵相发， 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己妻子，极身作乐， 众共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 神明既至，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此段经文是第三段讲邪淫恶，前面的两段说明了杀生偷盗两恶。经上说， 一切罪恶中之最重者，无过于杀生，而在修道方面最大的障碍，则无过于淫欲了。 佛在戒经中，无论是在家戒 或是出家戒， 第一条均为不杀生， 因为杀生之害招来冤冤相报，一事比一事严重啊。 知道此一事实，即使是维系的昆虫，如蚊子、蚂蚁，也不能够杀害， 因为他们一样是条生命，贪生怕死啊。 为了要超越世间，了生脱死，应该以淫戒为第一， 因为淫欲不断，想要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也是办不到的呀。 禅定功深者，烦恼未断，可以用定功扶助，不起现行，往生到色界、无色界天。如果是想修行正果，就非断淫不可， 因为绝对没有淫怒痴未断而能够证得斯陀含果或阿罗汉果的呀。 由此可见，超越三界之难了。净土法门讲， 待业往生不需要断烦恼，只要扶住就能够升到色界天，而有了此种的能力，即可往生净土。 如果真的想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必须要把淫怒痴扶住， 若是扶不住，念佛就是再多再好也是枉然啊。 世间人民相应寄生， 在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不能够独立生存， 要彼此互相的依赖， 寿命百年弹指即过，何况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呀。 整个世界看起来，人的平均寿命大概不会超过70岁， 所以在此短暂的生存期间，何者应为，何者不应为，在取舍之间，自己应当要有一个智慧的抉择啊。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 这是指烦恼业障习气很重的人，心中常怀着邪淫之念，虽然是正式的夫妻，也应该要有所节制，以免强害了身体。 而淫念一起，心中有如猛火在焚烧，导致了邪态外溢，做出了非礼的勾当，破坏了人家的名节呀。 这不但是对于道业有妨碍，对于社会的安全以及自身的幸福都不利呀。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这个当求者是指永生而言，轮回至为痛苦， 所以超越生死轮回乃是最大的问题呀。 史书上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的君子多犯了淫欲之罪，如夏桀、殷纣王，都是因为贪爱淫欲而招致了国破家亡。而明朝末年的吴三桂因清兵入关，也就是为了陈圆圆呢。 这些的实例对于整个社会国家都带来了灾难， 甚至于为了争夺女子不惜兴兵相发，攻劫杀戮啊， 极深作乐。 例如殷纣王的酒池肉林，竭尽奢侈淫乱之能事，突然使得民众憎恨厌弃， 而且人神共愤啊。 既然造了如是因，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等到他运衰的时候，自然就堕入了地狱，难免跑落之行，辗转于三途苦报之中了。 其次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 增及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 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横行威势，轻易于人，遇人未敬，不自惭惧，难可降化， 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 寿命终尽，诸恶绕归，有其名籍，记在神明， 殃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 身心摧碎，神行苦极，当死之时，悔复何及。 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增及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 此段的经文是说妄与恶，妄语包括了四种的过失， 也就是不诚实的语言， 言语发乎心意，对于修道有很大的妨碍，即使是在社会上工作 也是难以立足的呀。 妄言欺人，只能够欺骗于一时，日久必败， 所以儒家也把信列为第一。 两舌是挑拨是非， 恶口是言语粗野， 妄言是谎话骗人， 而绮语则是花言巧语以及含有淫意的言辞，涉及闺阁者皆属之， 憎恨嫉妒，好人好事。 社会上有道德有智慧的贤达人士，可以作为一方的表率，移风易俗，也是国家之宝， 而竟然有人恶意地批评他，此不仅是对他一人的伤害，而且是结罪于一方的人士，这样罪过就很大了呀。 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所以应该要尽孝道， 而事出事法也都是建立在孝道上啊。 那么佛法能不能够像过去一样的兴旺起来呢？ 这个就甚难甚难了呀。因为现在的教育方针已经把孝亲尊师舍弃了， 而且没有人提倡啊。 佛法是师道， 而师道则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现代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孝道， 所以佛法也就无从扎根了呀。 今天如果在某种的集会场合，若是提倡孝亲尊师，可能就会被人讥笑为 这个人呢，思想落伍啊。 而这就是现在社会动乱的根源。李老师常说， 人若是连父母师长的恩德都不顾了，朋友之间自然没有道义可言，完全是看利害关系呀。 因为其自视甚高， 轻视父母师长，作威作福， 而且毫无惭愧之心呢。 惭愧二字是佛法中的善心所，惭是受到良心的责备， 而愧是畏惧舆论的指责。 这种人很难改造，幸亏他的前世曾经修过福报， 所以今生才能任其跋扈啊。 至于所造的恶业尚未成熟，果报当在来生了。 要知道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 所以佛常常劝人 修福更要修慧啊，不然有福无慧，内心中有贪嗔痴三毒的烦恼，而外面又有五欲六尘的诱惑，就在迷惑颠倒中造作罪业而不自觉呀。 所以在凡夫位中最好是慧多福少，以免迷失了自性。此人 也就是经文中所指的世间之人，不念修善者应当不是一人呐。 此人在过去生中曾经修福，但是今生的恶业强过了善业，因为强者先迁， 所以福报很快的就消耗完了呀。 到了晚年寿元将近的时候， 今生与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就都来算账了呀。 将就牵引，无从舍离。 念佛人知道此中的道理，就把一生所做的大小善业 以及修持的功德 全都回向，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也就是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对我有恩的父母师长 以及一切的众生， 同时也回向给过去的冤家债主，请他们尽释前嫌，对自己的道业莫作阻碍。 而这种的做法比起生生世世互相的报复要好得多呀。 李老师常说， 今天我们念佛人所走的是一条稳当的道路，将来升到西方，我们就有能力报恩了，也有能力帮助冤家债主成就佛道，得到解脱。 知道了此种的事实，就不得不努力精进， 再也不敢偷懒了呀。 造恶业的时候，口业最容易犯， 因为在有意无意之间，口无择言，顺口就溜了出来呀。 所以口业非常的可怕。古人说，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吧。 所以避免口过，念佛是真正的善事啊。而此人素行不端，乃是由于业力的牵引， 因而随波逐流，轮转六道啊。 九法界众生一切的因因果果，不外乎是两种的力量， 也就是业力与愿力。 六道的众生自己做不了主，完全是被业力支配。 而三界的圣人罗汉以上化身来到世间度生，则是乘愿再来的呀。 所以佛教我们 要发大愿心，愿力强就能够超过业力。 善的业力引导行者到人天道去， 而恶的业力则引导到三恶道去，上刀山下油锅，以偿宿业呀。 地藏经说， 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毫受之。 所以业力之强，无论如何也是摆脱不了的， 而到时候神行苦极，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呀。 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 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 父恩为义，吾有报偿。放字游散，丹酒是美。 鲁户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 六亲眷属资用有无，不能忧念。 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 意念身口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 欲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 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 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 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 五戒是 杀、盗、淫、妄、酒。 前面的四段经文很明显地说出了杀、盗、淫、妄的罪恶。最后一段是包括了义的三种恶： 贪、嗔、痴。 所以这几段的经文把它看作五戒也可以， 看作十善亦无不可。 前面的杀、盗、淫是身三业，第四段是说四种的口业， 而第五段则是说贪、嗔、痴。 这一章的经文所说的就是五戒十善， 所以依此修学就叫做持戒念佛。 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 习以就是心摇摆不定， 而懈怠则是懒惰。 以现代化来说，就是不务正业，懒散成了习惯，对父母的教训不但听不进去， 而且还要反抗。 这种的情形在现代的社会里常常听得到啊。 放字游散，丹酒是美，鲁户底徒不是人情。 放是放逸， 字是纵情所欲， 游散是不务正业， 丹酒就是酗酒， 是美是讲究美食，好吃懒做， 而这些都是属于贪婪呐。 古时候只有酒为害，现在又加上了吸毒，危害之烈甚于酗酒。 而染上了毒瘾，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呀。 鲁是鲁莽， 户是跋扈， 底徒是容易与人冲突，不懂得人情世故， 也不能够接受他人的劝告，只顾着自己的享受， 六亲眷属生活的所需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更没有想到父母的养育之恩， 也未顾及到师友之间的道义， 而且身口意三业没有一丝毫的善行啊。 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轮回善恶报应。 这两句是指愚痴而言。佛是天人之师，大圣人九法界的导师，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而他不信不接受， 因而离苦得乐的机缘当面错过了，实在是可怜悯啊。 欲害真人， 真人是指修行正果的菩萨罗汉祖师大德。 斗乱僧众 就是破坏佛法。 愚痴蒙昧 是说把整个社会大众的善根都拔掉了， 所以他的罪业比前面的杀、盗、淫不知道要重了多少倍呀。 中国动乱的根源非常的复杂， 但是决定性的关键就是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呢， 把中国数千年来美好的文化教材弃之如敝屣，使民众不读文言文了， 所以列祖列宗的宝贵文献发生了中断了。